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个早上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有我嘅好拍档啦 ，PC 司俊卿喺度啊 ，PC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啊，喂，见到你近排咧都好多活动啦，咁啊西装骨骨咁样要出席吓，个市系咪好翻啊？你都有好多即系公职要去做下，要出好多唔同嘅 event 啊，咁样吓。 我谂大家都好高兴啦，疫情已经叫做缓和咗好多啦，咁亦都可能系政策上啦，我哋有好多嘅放缓啦，令到大家都可以咧出去玩、出去食， 系啊。 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开通了关 了、啊。通了关了。所以即是关于这个节目呢，就有很多湾区里面的飲食啊、资讯啊、玩乐的资讯啊，因为适逢暑假啦，即是有时候、除了个访问的内容，我们会有很多硬料的一些嘉宾的信息去提供，其实我都想做多些食买玩的东西，因为除了开心香港之外呢，其实应该开心大湾区的咁样。 其实最近呢、好多听众即系见到我嘅时候、都会有同我讲：喂，可唔可以讲多啲去边度食，去边度玩？有阵时谂唔到，可唔可以？同埋咧，早讲埋个地址俾佢听。 哦，咁啊，地址就费事帮人哋宣传啦。不过讲真，内地咁多嗰啲小红书啊，或者大众点评啊，或者美团 app 啊，你其实好多方法啊，系可以了解到呢啲资讯啊。你内地嘅最大引擎搜寻器即系百度咁，你搜一搜就已经乜都出晒嚟啦。 好多啊！ 咁所以咧，即系我哋都系提供少少嘅引子，咁你哋自己再。睇下啱啱食啱啱玩啦、啊，嗱讲开啱啱食啱啱玩咧，其实过去嗰礼拜其实做咗个活动啊，几有意思嘅，就系、是、一个跑步比赛嚟嘅，咁啊启德体育园去举办嘅咁样室内嘅跑步机比赛啦，哇最夸张系原来个比赛咧最后要跑到100公里啊，咁啊自己咧去参与其中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原来咧100公里真唔嘢少啊， 100公里要用几多时间？ 九个钟头。 九个钟头， 九个钟头不断换人嘅，即系唔系话一个人跑晒嘅，系、你又跑一下啦，我又跑一下啦，咁样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真真正正嘅跑步嘅星级名人啦、即系全部都系破晒香港纪录啦。有一位阿黄允俊先生， 系 四年破十次香港队纪录， 哇！ 四年破十次纪录，即系意思系咩咧？每次都系佢自己破翻自己纪录啊！哇，我觉得好犀利咁，同埋 呢个真系不断挑战自我。 嚟紧咧，杭州亚运啦，今年其实我哋做重头戏咧，一定系摆喺杭州亚运嗰度啊，特别喺个运动项目盛事啦。九月嘅时候，港队会攞到几多面金牌，大家会好雀跃啦。 我比较紧张，有几多个项目喺香港举行？ 呢、這个都系，好似话都有机会分派啲。项目落嚟香港去举行啦，情况咧好似嗰阵时北京奥运， 冇错冇错， 北京奥运嘅时候，咁我记得骑术呢个项目咧就喺双鱼河，系啦，双鱼河嗰度举行，咁小弟当年就有幸入去做到一两个访问啦，哇，但系咧好难啊，骑术啊马术咧。佢哋要求嘅技術含量好高啊！我嗰陣時咧係差唔多兩晚通宵係咁咪嗰啲書咯， 我淨係 你唔識咧，你唔識問啊！你明唔明啊？即有陣時我哋做媒體咧，你唔好好温習功課咧，咪出洋相咯，咪核突咯，肉酸咯。咁嗰時年輕啊嘛，自己咁唔會俾自己出洋相嘅機會啦。咁老總又好睇重嗰個訪問，因為喂。搞咗咁耐，你先可以 exclusive 去做一个马术嘅访问。喂，你能够喺奥运嘅赛场入边去访问，其实唔系个个都 OK 噶，因为入边要过几个安检啦，跟住你要攞个有Olympus 赛会个 pass 啊。 你仲有冇留？ 梗系有啦，我好中意储嘢，同你一样嘅，系啊，我系唔中意储钱啫，其他乜我都储嘅，系乜我都储。 一样喎， 系啦，你都好中意储，你啲积木模型都储多嘅，佢公仔都储多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 系储唔到钱啫。 系啦，咁睇下嚟紧，即系譬如杭州亚运，我哋有冇机会参与啦？有冇机会做下啲？ 旁敲側擊嘅一啲訪問啦，都想透過大電波同聽眾去多啲互動啦，多啲多啲唔同嘅知識嘅輸送咯。咁希望即係全民運動就一定係真㗎啦。咁香港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體育園區會慢慢落成啦。咁期待真係可以推廣到個體育文化，同埋令到香港嘅運動員即係有一個好 proud of 我哋嘅主場館。即係譬如你中意曼聯咁先算啦，我打個譬如，哇奧脫福好勁嘅，一定要去朝聖嘅。我哋香港能唔能有一個主場館係大家嚟到嘅時候？啊！我想嚟到香港嘅呢個嘅體育園去朝聖咧，其實呢一種膜拜係直接咁樣會推動到個體育文化咯、 啊。即係等於我哋嗰陣時喺北京咧，都特登會去睇鳥巢 啦、 水 立 方 啦，係咪先？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希望個文體類嘅產業點樣可以結連埋一起啦，跟住咧再做得更加好啦嚇。咁啊，呢個時候咧聽首歌啊，轉個頭翻嚟啦，灣區生活一小時咧，阿奧咧再去訪問一位朋友咧，就係喺個今次喺灣區入邊咧做一啲系統。人才管理嘅嘢，点样将人才管理 systemize 即系系统化佢做咧？而喺即系东莞方面又点样大展拳脚咧？咁啊，稍后咧请我哋嘉宾多讲少少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两位嘉宾咧，咁啊喺湾区入边咧都有啲科技领域嘅一啲叫成果啦，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啦。今日请嚟咧东升科技创办人啦，黄成雄先生 Lewis 啦，同埋咧郑敬红女士嘅 Sophie 嘅，两位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咧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当然啦，我哋聚焦湾区嘅发展啦，同埋啊年轻人点样接叠到大湾区咧，而啊最好啦，请啲老板嚟，又愿唔愿意去做呢一件事，将我哋香港啲。年青人啊，点样融入湾区发展啊？跟翻大方向啊，或者喺个领域上边咧，有多啲唔同嘅叫做生涯规划嘅出路啦，咁样好啦。老板们都坐咗喺我面前啦，第一条问你问题问下你哋先。嗱，三年前点解你哋会将企业咧搬咗去湾区嗰度去做一个发展嘅？因为原先你哋个香港 base 噶嘛，边位讲先啊？我想问一下， 我先啊，我系 Louis 啊。咁咧就因为我哋香港嚟講咧，稍有規模嘅公司咧，好多公司咧，除咗喺香港運作咧，都係大陸分公司或者係辦事處啦。咁佢哋為咗啲數據溝通咧，其實咧係需要一套系統咧，兩邊都可以管理到嘅。咁好似我哋有幾個客啦，其中一個咧佢做廠，即係香港咧係主要嘅銷售點，咁大陸有廠嘅，咁佢哋合同咧都係香港公司俾大陸嘅廠嘅。咁佢哋啲數據咧其實咧好頻密嘅，咁如果唔係用同一套系統就好麻烦嘅，咁我哋咧就帮佢做咗少少 AI 嘅动作，即系香港有单落去嗰阵时咧，就自动喺大陆厂咧就会有单产生啦。咁变成咧，佢哋去处理嘅过程咧就简单好多。咁样嘅做法咧就变成越嚟越多咁样嘅客咧，我需要喺大陆有啲 support 咧会直接少少， 就会直接对接得到咯。喂，不过 Louis， 我暂断你一下个病咯，即系不如都讲下你哋研发嗰个 ERP 嗰个 app 咧，那个 system 系点样 run？ 因为嗱，我哋成日咧都喺度讲啦，人工智能啦，依家今时今日都话喂 AI 大数据，又话 GPT 可以帮你咧写到博士论文啦，咁样啊，又话咧帮你写到思议稿啊，又话帮你整合啲数据。其实你个 system 系点？怎样应用到落去 AI 嗰度嘅 ，Sophie？ 其实咧，我哋都要做基本嘢先，跟住之后咧，有啲数据之后咧，就慢慢咧启动一啲有少少 AI 啦，自动开啲单啊，自动去追啲客，即系啲人又去追 statement 啊。 其实咧，呢啲自动开单咧，自动追 statement 咧，系咪好正常咁就可以应用得到噶啦？我想问，即系喺你哋个技术领域上边，系好轻松噶，可系咪啊？ 系啊，只要设定好个 rule 就得噶啦。 即系只要设定好个规矩咧，可能即系 AI 人工智能真系会好帮到我哋手啦。咁啊，嗱，头先讲啦，话2016年咧就开始研发呢个 ERP 嘅 app 啦。咁研发个过程系点啊 ，Louis？ 我想问一下。 嗱，因为个问题咧就系、是、越嚟越多人咧用手机嘅时间多过电脑咧，而家大家冇得否认噶啦。 系啊， 咁用手机嘅时间咧。即係坊間好多 Apps 咧，就一定要有數據連接咗嗰陣時，即係上到網先至用到嘅。咁、 嗯、 但係咧，香港就呢樣嘢咧個問題就不大啦。雖然有好多地方即係倉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都上有時間唔中上唔到網嘅。咁我哋嘅Mobile ERP 最特別之處咧，就係、是、我哋有個斷線模式，哦、即係話咧無需要上網都可以操作到大部分嘅商業操作，譬如去開單啊，去點倉啊，去做一啲執貨嘅咁嘅動作咯。 係 嚇、啊，甚至乎做採購單都可以嘅。 哦，咁其實依家譬如你哋嘅客户群都系聚焦喺大湾区，会唔会系咁样？我想问一下。 我哋有好大一部分嘅，其实我哋主要做香港客，咁香港客咧有好大一部分咧， 又要做大陆生意， 系啦系啦系啦，都有生意嘅活动嘅，咁变成佢哋需要喺大湾区甚至大陆其他嘅地方有操作。國內咧就地大物博啦，咁好多地方咧就未必真係分分鐘都一定上到網嘅，梗有啲斷線嘅區域嘅，咁變成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一個優勢嚟嘅咯。 咁我想話，咁你哋之前喺深圳同埋東莞咧去 start 呢個 office 嘅時候咧，我依家直情廈門都有分公司喎，咁樣係嘛？會唔會有呢個情況？ 廈門分公司都有廿年噶啦。 哇，好誇張喎！其實你都深耕內地啦。嗱，我不如又講啲宏觀啲嘅題目啊，即係未必喺即係 set 出嚟嘅題目入邊，即係其實帶住啲年輕人，有陣時你都會喺香港請啲後生仔翻去大陸做嘢，又調翻轉頭喺大陸咧都會請翻啲後生仔，即係個體驗係點樣？我想問作為上線啦、公司嘅管理層啦，或者老闆嘅層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嘅？ 香港嘅後生仔咧，佢做嘢嘅模式咧，即係佢學嘢。认真做嘢亦都冇乜问题，咁佢要走，佢话俾你走，吓、即系佢话，即系想转工啊，或者乜嘢，佢事先通知嘅、因为我哋呢个行业咧，其实我哋需要 train 好耐嘅。 哦，系咩？ 系啊，因为、 我估唔到，我以为头先 Sophie 都有讲，其实个 AI system set 好咗，你跟翻啲规矩，好多嘢都。其实电脑化嘅咯，咁虽然你讲紧廿年前就即系冇咁先进啦，但系呢两三年系快得好紧要噶嘛，因为又COVID 啦，咁大家又譬如即系叫做 work from home 啦，其实内地都要 work from home 噶，过去嗰两三年即系都系要喺在家办公噶，咁点样操作咧？我想问一下。 操作咧，即系用户操作就容易啦，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支援用户嘅 就难嘅 顾问嚟， 赚钱唔系咁容易 嘅，系啦，就需要知道客户嘅商业模式。咁所以需要 train 好耐佢商業模式，咁變成係啲 fresh grad 嚟講咧，都需要一段時間。 咁你兩個點分工噶？邊個負責對客？邊個負責 back office 噶？我想問。 Louis 負責開發嘅。 開發嘅。 係啊係啊，我就負責 after sale 嘅。 即係全程 after sales 係你去跟噶啦，係嘛？即系甩咗啲客就关你事噶啦，咁样咁当然冇啦，点会甩啊？即系客户群梗系慢慢再增长得好啦。尤其是有阵时啲system 咧揼咗出嚟咧，跟开就跟噶啦。好似香港啲支付系统咧，你转唔到嘅。点解人哋有阵时同内地接叠啲支付系统咧？我哋翻到大陆咪好方便嘅，但香港永远都要用翻数字头开始嗰、那个嗰、那个嘢噶。搭港铁你永远都要用嗰个卡嘅，冇计有阵时人咧，即系嗰个惯性啊，同埋直跟咗落去。但系调翻转头，你哋做科技开发嘅就好明白，你跟咗我第一日咧，我冇事冇干咧，你起码跟我十年，会唔会系咁样咧？我想问一下， 都系噶，我哋啲客咧都好多跟咗十几年、廿几年，甚至乎即系有一个客咧系超过我哋公司成立嘅日子噶。 吓、咁嗰个客系咩嚟噶？系你自己啊？嗰、那个客冇理由喺你成立之前嘅，讲唔过去，你信唔到啊？讲嚟听下先。 那个客咧系我读大学嗰阵时做 final year project 嗰阵时咧已经接触到嘅。 原来系咁样，系咁啊，今集时间咧，我哋倾住咁多先啦。下集咧，我又想聚焦讲下啊，你哋嗰阵时2019年咧，其实申请咗啲政府嘅 BUD 专项啦。其实呢一个专项嘅叫拨款啦，或者基金，其实都帮咗好多唔同嘅初创嘅。嗰啲初创，譬如唔止去到湾区啦，其实越去到东南亚，譬如越南啊或者柬埔寨咧，其实都支援得到嘅呢啲专项嘅基金。 不如我哋下集咧再同两位倾一倾啊，究竟19年嘅时候凭住呢两个专项嘅基金啊，点样可以帮忙到你哋啊，或者令到你哋咧嘅事业或者你嘅企业咧更上一层楼，好冇啊？ 好， 今集节目咧多谢晒两位先，咁啊，下集再请你两个上嚟倾偈咯，唔该晒， 唔该晒，唔该。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要适度输入劳工，将个饼画大啲，以免企业停止投资本港，否则将会整体一起受苦。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社会复常后经济发展，将来亦会有北部都会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届时需要大量建造业人手。当局计划输入合共20,000名建造及运输业劳工，只是多管齐下的其中一个方法。他强调会在保障本港劳工的前提下输入劳工，雇主亦不能引入廉价劳工。陈国基提到本港出生率好低，当局除了透过增加子女免税额鼓励市民生育， 未来亦会试行在学校提供课后托管至晚上六点至七点，方便学生的母亲外出工作。他期望初期有几十间学校参与，提供3000个学生名额，涉及9000万元开支，会尽快推出计划。政府推出行业输入劳工计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会就计划框架和方向咨询劳顾会，强调政府并非绕过劳顾会。凌汉豪说，纳入计划的行业工种已经确立属劳工短缺，未来处理的个案数量多，当局希望可以简化机制。他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中表示，行业输入劳工计划不会是永久计划，因为社会不会接受，但是建造业议会估计未来五年建造业缺少人手将超过40000人，若果计划短期就结束是不切实际。出席同一节目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航空业界多个工种短缺严重，香港机场需要与其他机场竞争，否则飞机可以选择不来港，而本港希望明年可以将运力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急切性处理问题。非洲七国领导人和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斡旋俄乌战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呼吁俄乌双方缓和冲突。代表团抵埗之后，先到基辅附近的布查镇视察。乌克兰全境当地星期五朝早响起防空警报，乌军话击落了12枚俄军导弹。代表团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拉马福萨会后表示，这场战争必须得到解决，应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双方必须缓和下来。泽连斯基会后表明不会和俄罗斯会谈。代表团将在星期六转往俄罗斯和总统普京会面。美国和伊朗据报正举行会谈，以制定伊朗核计划、释放被扣美国公民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步骤。路透社引述西方官员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政策协调员麦格克和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卡尼曾经在阿曼举行多于一轮非正式会谈，以创造各方都接受的状况，避免伊朗将浓缩铀浓度提升到可制造核武的90%。伊朗官员说，两国都希望避免局势恶化，首批措施将涉及交换囚犯和解冻伊朗部分冻结的资产，下一步可能是美国解除禁止伊朗出口石油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停止提炼浓度达60%的浓缩铀，以及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随后一两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的11: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有爆水管，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咧，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咧有爆水管，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较早前咧，屯门近住青田路啊，即系近住邓兆坚运动场对开咧，嗰、那个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近住屯门邓兆坚运动场嘅全线就已经解封。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现在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啲，而家龙尾就排队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保安路保顺路方向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三年艰苦学习，高粱退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呢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国内就出了个十大品牌， 是是是， 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连锁的餐厅的十大品牌。其 实餐厅定餐饮啊，因为呢回到内地呢，现在很多茶饮店呢是全国直营的，甚或乎呢有几间呢又话明物，即乜嘢师傅咧做包店咧，哇排队咧排成个钟头先有嗰两嚿嘢食， 就系餐厅，系啦，咁咧大部分咧对我嚟讲咧就已经耳熟能详啦，咁咧睇下我认识几多。 喂，但你又唔好太直接讲个品牌名，即系擦边球咁样， 系啦， 即系因为你都差唔到一个成熟嘅节目主持人咧，经过我哋呢个节目嘅年一年有多嘅咧历练咧，我觉得你主持嘅技巧咧越嚟越丰富啦， 系咪啊？ 系啦， 多谢你嘅指导啊， 亦都了解到我哋广播嘅规条咧，有啲乜嘢喺红线内同埋红线外，即系品牌啫。 当然， 我哋讲嘢好乖嘅， 冇错， 都系啦，系啦，请讲，请讲， 因为咧呢啲品牌都可能让大家想不到的时候其实但最好笑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你去到国内任何一个商场呢 都齐晒十间，都齐晒 十间， 都是明白的，明白的。 有一间就为人熟悉啦，去吃鱼的，当然要探来探去那些啦，是啦，没错。 这些呢叫做四川风的这些烤全鱼呢，其实这一间店呢我都有吃过，都算是第一、第二档开噶啦，系咪啊？嗯， 可以咁讲。 系啊，系啊， 系啊。我记得佢除咗探嗰个之外，应该仲有， 仲有几间嘅， 有几间啊。 总之烤全鱼嘅嘢啦， 有啲笑啊。 系啊，但系咧，PCR 我想同你讲咧，我哋聚焦讲下呢个烤全鱼咧。其实旧时咧，我细个真系唔系好中意食鱼嘅，同埋成日觉得啃到骨啊， 系 啃到骨咁。因为自己食鱼唔叻呢，但係呢自从有咗呢啲烤全鱼呢我食多咗。点解呢？因为佢有一两种鱼呢佢真係得一条大骨㗎咗。 係。 理论上啫，戴返个头盔啲右骨係好少嘅。 嗯。 咁你个啃骨指数咧系相对低嘅。 我同意啊。最同意嘅地方仲有咧，就系当你而家去选择去啲铺头食嘅时候咧，你会学识我应该嗌咩鱼，因为佢有几款鱼俾你拣。 佢有好似有一种鲈鱼系好多骨嘅，系嘛？ 冇错， 系啊，系啊，嗰种咧我一定系避之则吉啊，搞唔掂嗰种。但系咧食得鱼叻嘅人咧，就会觉得多骨嘅鱼咧先系正嘢嚟噶，靚仔你邊度識食啊？咁樣嗰啲咁樣。 同埋咧，你會去選擇你喜歡嘅配料咧，即、哦、最已經放咗入佢個煲。 即係嗰啲咩剁椒啊，咩青辣椒啊。 係啊、嗯，尤其是咧加啲豆腐落去咧，係、特別好食嘅。 係咁啊，可以索咗啲汁啦。嗱，頭先講咗一間咧就做烤全魚啊，咁其他係做咩飲食生意㗎？ 係啦，有一間咧就係食面嘅， 食面嘅。 係啦，咁就係面王啦。 面王，我唔知呢間，俾我睇下先，等我形容下先。咁啊，点解哦做面哦？呢个我少去、啊，反而因为翻到内地，通常我哋食啲大餐嘅呢一类咧，就比较叫做食 lunch 中型啲嘅、 啊， 我觉得呢、這 个系啦，中型同埋轻食啲嘅咁样。哦，原来佢系第二位， 系啊， 几劲咁样。嗱，但系咧一路数落去咧，有一间就我同 PC 一定有食过噶啦，嗰间烧烤铺咁样。嗱、嗰间烧烤铺咧都系劲嘅，好多年轻人咧就好， 我都中意食噶， 食烧烤咁啊，即都系啦。内地嘅文化就系喺啲烤肉店啦，咁啊食下串烧啊，可能饮一两瓶嘅啤酒啊。咁年轻人就去谈谈梦想咁样，咁我呢个画面系喺内地譬如工作啊，或者即系湾区入边工作啊，其实都几深刻。所以咧呢个烧烤铺咧，其实喺深圳咧，我估净系深圳啊，应该都超过14间以上，好夸张。系我讲细少少啫，我都好刻意讲细少少嘅咁样咯。咁呢间你中唔中意啊？烧烤铺 我中意啊，同埋佢里面咧好多好多有趣嘅我自己觉得啦，有趣嘅一啲食物啦。咁当然。国内食咧食蚝系走唔甩嘅， 系系， 当我自己就唔敢，同埋佢净系讲蚝嘅烹调啊，即系烧烤嘅烹调方法都有好多种俾你选择。 系啊，咁所以就呢个又可以大家试试啦，即系翻去内地咁样烧烤铺，应该佢都系王者嚟噶啦。你翻到去深圳啦，唔好讲咁远。喂，另外咧有一间， 等等先，我印象咧，如果有机会大家去到系咪有一个地方叫老围啊？ 老围系罗湖附近啦，老围就系 嗰度咧。附近有间烧烤铺又好出色噶， 系咩？ 最近系一啲网红嘅出没地方。 等等先，我想话嗰间好食在哪里先？如果你咁样讲到，嗱，头先我哋讲嗰间就全国连锁店啦，咁你 唔系连锁嚟， 你嗰间就网红店啦。佢出色同埋有趣嘅地方喺边度咧？ 我估计系一啲我自己未去食过啊，我都系睇啲评论啦。 因为咧，大家一少咗去老围嗰边嘅，其实即系喺罗湖区嗰边就。少咗，因为第一啦，过关好多时候都系福田嗰度过关啦，或者深圳湾过关啦，或者依家莲塘啦，咁总之呢三个点咧对接翻去旧时，譬如你最传统搭火车，即系搭东铁， 系 冇讲火车 ，sorry， 搭东铁喺罗湖过关咧，其实就个点对点系有好大段距离嘅，其实都系啊。不过嗱，你食完再同我哋汇报下呢、這个老围嘅烧烤店。喂，PC 嗱，休息之前咧，我想同你多讲一间咧，有一间咧就做肠粉嘅铺头。哦，嗰间我冇食过。头先话第五位咧，你开翻出嚟个排行榜第五位咧，食肠粉咪就系喺广州开落嚟噶，即系做翻啲巢皮肠粉啊、虾肠啊。叉烧肠啊，咁样 我估计系啊，系啊。 但呢一间你有冇涉猎过咧？你都为 食冇食过 系啦。但系嗱，你又谂下，你都为食啦，我都为食啦。咁我都有见过佢嘅店铺嘅， 系。 但我又冇乜冲动冲入去食。 最主要系可能我哋对肠粉呢样嘢冇即时嘅冲动，觉得我嚟到呢度一定要食肠粉，系咪先？即系嗰个文化可能系未去到哦。呢刻我翻到过来，一定要食肠粉啊，咁样。 咁可能真系好貼地氣啊，或者接地氣啊，咁樣就會食呢一類嘅鋪頭咯。嗱，同大家睇翻頭先 PC 咧呢個列表咧，就好多都係啲烤肉類啦，或者即係頭先講麵類啦咁樣啦。咁啊，其實咧仲有一間鋪頭咧，我就好想同你傾下嘅，就唔係想傾間鋪頭，係想講下佢嘅飲食種類。係，咁呢個飲食種類咧就係、是。啊，香港咧就唔常嘅，咁啊过去嘅礼拜六咧，我哋都试咗呢间铺头啊吓，咁或者咧喺一个商场入边咧有销售同类型食品嘅铺头有三间，咁又咁流行咩？嗱，不如我哋卖个关子， 系啲乜嘢？一阵间再讲， 播只歌翻嚟，即系等大家流下口水先啦吓，咁啊转个头翻嚟咧，继续同 PC 一路倾下啲饮食经，关于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民以食为天，点能够唔讲下啲饮食文化咧？ 再难学会追去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关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说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紧贴你声嘶，谈情没欢喜，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当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比货，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帮我。得是落败，才是第三者。感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Hey， 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如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以？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情如白痴，一声不响紧贴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 PC 咁一隻歌之后呢，咁我哋都好叻啦，吊下啲听众朋友胃口啦，讲乜嘢呀，有咩係一个 search 入面有三个㗎咁样。今次返到去深圳呢，就要讲下个茶飲店先嘅，嗰个柠檬茶好劲㗎喎，原来而家係。 边间先？ 其中一间即係主打嘅檸檬茶鋪啦，哇！嗰啲檸檬茶係同香港真係有啲分別嘅，嚟緊好似傾緊嚟香港開呢個 franchise 啊，咁哇！ 你先後記住話我知，等我試下先。 我哋細個咧，成日覺得檸茶咧係香港好勁噶嘛。即系又话夹得起，又 系啦。佢有啲咩特别先？佢系咪个茶嘅特别啊？定 佢加咗好多柠檬粒落去？ 嗯， 真嘅新鲜嘅柠檬粒，咁变咗咧喺度饮嘅时候咧，嗰啲柠檬粒你唔需要剁啦。 咦，我可能系饮过喎。 即系好似啲你中唔中意食嗰啲甜品叫咩？加咗西柚粒嗰个杨枝甘露咁啊 ？OK 嘅， 但系你当系杨枝甘露版嘅纯柠茶咯。但入面係好多粒粒俾你可以有嚼勁啊，咁酸酸咪咪咁樣。喂，夏天真係好。 但我自己覺得個茶味，因為其實主要飲檸茶有分兩種。 但佢加咗個茶底呢，佢加咗啲烏龍古樹茶落去。 係啊，我覺得係個茶膽嘅問題。 係啊，幾 impress 嘅其實。你話飲呢個叫做茶飲，因為佢都唔平，佢講緊25蚊人民幣一杯咁樣。但係呢個值得賺嘅，因為個杯呢係可以俾你叫做翻屋企洗完之後再重用囉。即係佢唔係嗰啲用完即棄嗰啲杯嚟嘅，佢係比較 個塑膠材料係比較硬骨骨啲嘅，佢係特登俾你有個蓋啦，嗰、那個蓋係扭開嘅蓋嚟嘅，咁係貨你可能哦做運動你多個水壺用，多個水樽用咯。我幾欣賞呢一樣嘢， 咦，真係值得睇下。 係啦，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咁第二咧，就頭先買咗關子，就一個商場入邊有三間嘅鋪頭咧，就係食蛙咩蛙咧，我即係田雞啦，用田雞會好啲嘅。即係我成日唔係好接受到食青蛙嘅。咁但係內地就即係呢個食蛙嘅文化咧，就都幾盛行啦。普遍咧，即係喺會展中心個地鐵站附近嗰兩三個商場啦。其实一个商场咧占地都好大啦，入边咧有四五间都系食田鸡食蛙咯。你观唔观察到呢样嘢啊？ 我梗系观察到啦。我有印象咧，因为我哋有阵时上去深圳咧，都会谂，哎，究竟食咩咧？因为已经去到谂唔到食咩嘅时候咧，跟住有一日咧，我去咗间咖啡室啦，咁啊坐低问下店员，喂，附近有啲咩好食嘅介绍下？都好好倾。佢就话，喂，嗰度有间食蛙嘅好出名嘅，但系咧而家去咧就可能要排好长嘅队啦。要排几耐到啊？等我睇一睇先啊。而家可能要排三个钟头队到啦， 好夸张，好夸张。 系啊，冇错。 三个钟头，如果你之前唔用嗰啲 app 咧嚟攞咗个丑号嘅话咧。其实咧根本咧唔可以食得到咯，或者哇真系等到咧天荒地老咧先可以搞得掂系嘛？嗯， 冇错啊。咁所以咧，同埋佢有好多咧门口咧等你排队嘅时候咧，其实可能有啲嘢饮下，有啲嘢食下，最重要系咩？有啲游戏玩下。 系咩？有咩游戏玩嘅？我呢个我 又 真 会系择食啦。咁你择到啲乜嘢咧？你一阵间入去食嘅时候咧，你俾埋嗰张飞佢啦，佢、哦、就会送俾你嘅。 幾好喎、啊，即係可能俾個叫做 gimmick 嘢你啦，即係有啲噱頭嘢啦，中文就係噱頭嘢。咁你可能熬粒啫，跟住話我送半碟呢、這個辣酒煮青蛙俾你啦，咁樣或者辣酒煮田雞俾你啦，咁就送俾你咁樣。 係啦，咁、 哦 okay、 有啲咧就係玩咧倒數時間， 嗯、 即係咧佢會數到去佢指定嘅時間，你要撳掣。如果停到喺嗰度咧，你成餐免費都有。 哇、哦！你都幾多？即係你都試幾多呢啲嘢嘅？睇嚟你可能有咁嘅經驗喎，即係成餐免費。我 最大經驗係咩？我 見你都幾幸運你個樣啊！ 我最大經驗係咩咧？就是有一啲铺头咧，即系唔系净系讲蛙啦，即系过年做个兼职嘅铺头系啦。咁咧，佢有个嗰啲叫计时器。 嗯， 如果咧佢唔喺指定嘅时间内，你 order 嘅一啲食物嚟嘅话咧，未到嘅全部唔使钱。 哦， 系啦。 咁但系通常都会嚟得到嘅。 唔系，我嗰次成条鱼冇到。 真系噶？ 系啊。 哦，系咯，头先讲你嗰烤全鱼啦， 系啊， 即系煮全鱼嗰、那个，我都记得嗰个系有嘅。 但而家已经好，我印象而家冇咗呢个游戏。 佢唔系游戏嚟嘅，佢一个服务承诺啦，不如咁样讲啦，即系维持翻佢全国直营店。哦，我哋讲紧有2000间分店，咁服务质素系至上嘅，客人系至上嘅，迟一分钟我就成条鱼 free 俾你，免费俾你。咁佢都唔系想咁嘅，咁但系。可能偶有失手啦。 不过讲到咁，我真系要问一下欧，你食咗之后食咗啲蛙，有咩感受？同埋好食嘅地方喺边度先？ 其实好食嘅，不过咧，嗱，老实讲，如果你肠胃唔系好好咧，咁就真系叫佢咧轻手啲油，因为都几多油嘅。即系你食到临尾嘅时候咧，佢真系有一层咧。油系会擎翻喺嗰个成碟嘢嗰度嘅， 有啲骨胶原咁嘅感觉。 O K 噶，其实我细个都好中意食田鸡饭嘅，所以我接受到咯。不过随行一啲朋友其实唔系个个都中意食呢啲即系青蛙类别噶嘛，即系老实讲咁你要揾啱脚咯。即系如果 P C 系中意食咁，我孖你去食就最好啦。咁、 啊、 但系个重点系你随行唔中意食，咁佢有其他小菜提供嘅，咁但系嗰啲小菜一定唔系佢最霹雳最拿手咯。咁所以你。你喺食嘢方面，你就要谂谂度度咯。同埋咧，仲有两三分钟时间啦，我想同大家咧多讲少少咧，就系、是、我今次咧其实食咗湘菜啊，即系湖南菜，湖南定湖北咧，湘系湖南啊，应该系。咁咧，哇！我食咗人生咧呢半年最多嘅饭啊，湘菜咧就系、是、辣椒炒肉啊、 嗯。 其实佢最出名就系辣椒炒肉，就好简单一味菜嚟嘅。哇！我食咗两三碗饭咯、啊。即系佢个辣 有啲咩食咧？湖南菜 辣，即系佢每一碟都系咧，其实爱嚟送饭嘅嘢 嚟嘅， 系啦，所有嘢都辣椒炒辣椒啦。你讲得冇错啦。咁但系咧，你一路食嘅时候咧，你一路食饭送饭啦，送饭啦，送饭咯。 系 咁，最后我食饭咧，有阵时会 cut cups 噶嘛，即系。 你都知道人到咗年纪咧，唔好吸取咁多淀粉质会好啲啦。跟住咧，哇！我嗰日真系忍唔住，系咁食饭，系咁食饭。 系， 所以我几建议你下次翻到去内地公干嘅时候，湾区嘅城市咧，你可以食下湘菜。 不过讲到湖南咧， 系湖南菜，湖南菜嗱，我唔直接讲湖南系咪代表湘啊？我通常都会讲错呢啲。如果讲错，真系要 say 声 sorry 啊！ 我必须要同大即系同你讲长沙。 系 翻到长沙咧，有个好出名嘅地方叫文和友嘛。 系啊， 文和友喺深圳咧，其实我记得喺年几前有同你讲过深圳开咗文和友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诶，呢个地方其实就喺东门附近。 哦，东门附近。 系啦，如果你喺老街出口咧，即系老街站咧，就G出口咧出去。过对面马路就 系 噶啦， 哦， 喺里面咧真系劲多打卡点， 系咩？哇，呢、這个真系值得去一去、啊。 因为咧，其实佢系仿照九龙城寨嘅设计，所以如果、你怀念九龙城寨嘅一种感觉嘅话咧，里面就有好多打卡。不过咧，我记得咧，而家已经冇以前咁多人啦。我记得嗰阵时最多 啱啱开嘅时候， 啱啱五万人啊， 哇， 一个商场里面五万人入去。系啊，而家咧，而家可能系讲紧唔使排队啦，而家好多好多位置，即系。挨埋得住都大家要盡早 去。好啊，咁有機會又做啲短程啲嘅旅行啦，即係出走一下喺灣區入面呢，感受下唔同嘅文化啦，唔同嘅飲食啦，唔同嘅生活呢，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PC。Thank you, PC, 拜拜。 好，拜拜。 但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草率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种满枝或崎岖不知，还在怕美留神而飘碎满身，这是我全部分享。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塌下，那个那个你太友善还太睿智，却信我一万次，这家的事难落袋来回你。